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本周将带来不少精彩的演出。文化和旅游部遴选的14部现实题材作品，涵盖了歌剧、舞剧、话剧以及淮剧、壮剧、滑稽戏、花鼓戏等丰富的艺术门类。澳大利亚昆士兰芭蕾舞团《仲夏夜之梦》今晚登台国家大卷。这部舞剧根据莎士比亚充满奇思妙想的同名经典改编而来，由编舞艺术家利亚姆·斯卡利特担纲编舞。在门德尔松的美妙音乐当中，斯卡利特诙谐风趣的编排赋予这部魔幻幽默的不朽经典以生命力，将这个关于爱、嫉妒和身份错位的故事娓娓道来。指挥大师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今晚将继续执棒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登台国家大卷，今晚将带来德奥传奇，演奏舒伯特第八交响曲未完成以及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米雪·焦元合演的话剧《晚安妈妈》今晚登台鼓楼西剧场，这是美国剧作家玛莎·诺曼创作的一台独幕剧，展现了一对母女一整晚的对话，却仿佛是一场生存还是放弃的命运之争。由上海沪剧院创排的沪剧《敦煌女儿》今晚登台梅兰芳大卷。这部剧以敦煌为背景，讲述了樊锦诗半个世纪坚守大漠，致力敦煌研究，从上海小女孩成长为敦煌学大学者的人生历程，讴歌了一代代敦煌人坚守理想的崇高情怀。2018国家大卷第11届春华秋实展演周今晚将带来青春国戏、京剧《小放牛》、《天女散花》、《狮子楼》展演。本周五，喜剧电影《憨豆特工3》将登陆国内院线。电影由大卫·科尔执导，罗温·哈特金森主演，讲述了菜鸟特工不负众望，关键时刻又掉链子，经典憨豆式表演撞上英式幽默，全世界最搞笑的间谍再次出手搅翻特工江湖的故事。周五当天，还有一部迪士尼动画电影，名叫《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上映。这部电影由风靡全球的《疯狂动物城》原班人马打造，基蒙二人组拉尔夫和云尼洛普这次闯入了广阔的互联网，开启了全新的冒险。儿童文艺电影《奶奶的家》本周五上映，影片讲述了8岁小女孩真的一次难忘乡村之旅，以真为视角，刻画她所看所感受到的传统的亲情、农村的邻里之情、孩子之间纯真的友情以及人与动物的关爱之情。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改编自全球畅销小说的好莱坞浪漫爱情喜剧《摘金奇缘》将于本月30号在国内上映。昨天，片方发布一款中国独家版电影海报，康斯坦斯·吴、杨紫琼、亨利·戈尔丁、奥卡菲娜、卢燕等主演亮相。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你觉得有没有因为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带动了某个地区的火爆的人气？ 当然有了， 是不是？比如说 非诚勿扰二，后来我也去那儿了， 是吧？你也去找， 然后我打算再也不去了，因为屋里全是大虫子。 哦，不是说看到的对象不行， 这个就不要再提了。 好，你看最近播的这个上新了故宫，对吧？会不会又带动一波这个故宫游览的热潮？ 我觉得如果看了这个片子的亲们，可能真的会去。 真的去， 而且就是有很多讯息，比如说我们上期介绍的啊，这个乾隆花园，它打算在2020年就对外开放，而且开放的面积在不断的增大，会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走进这个古老的宫殿。 哎，所以说常去常新，每次去都不一样，希望每次去票价还一样。 其实故宫的票价真的不算贵， 很亲民了，对不对？ 很亲民了。 你去欧洲参观个城堡，你看看。 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宫殿啊，它里头有好多这个博物馆性质的，因为故宫博物院嘛，是吧？ 博物院嘛，是不是？哎，所以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学到很多。 对， 今天我们的四点有戏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啊，北京卫视和爱奇艺同步播出的《上新了故宫》，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上次我们说的时候呢，因为刚开播，所以看的人还不多。那今儿呢，也问问大家，您看完之后感受怎么样？此外，还有一个互动话题， 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理论上，如果故宫100%全部对外开放，理论上啊，您最想去哪儿？ 哎，你怎么不说按效果器了？ 哎，你现在终于会按了。哎，你手好了是吧？他前一段啊，双十一之后就失去了，现在又再生了。哎，你可以推的再高点啊哈。 要不我自己笑一下。 哎呀，还是不好使，这不假的就是不好使。 啊、 来来来，如果故宫全部开放，搭档香露，请问你最想去哪儿 ？A. 冷宫 ，B. 新者库 ，C. 换衣房。来，你选一个。 没有好的呀。 这怎么不好呢？ 我不能到那龙椅上坐坐啊。 啊，你看你看，哦，你想去龙椅是吧？就三大殿里头那龙椅。 没有没有没有、 啊、 我其实最想去的还是上一期这个节目里所谈到的那个倦勤斋。 哦，因为你本人你觉得挺有书卷气的。 谢谢啊。你让我发现了一个我没有发现的自我 啊。是吗？哎呀，你还真相信啊。 因为那倦勤斋不管是里面的这个设计也好啊，还是它的结构，包括它的装潢，包括的一些小的那些 它的装潢， 它里面还用到竹簧了嘛，是不是？包括它一些小的这种， 你还是就是爱金银财宝呗。 啊，非常漂亮， 满墙贴的都是玉，和田玉是吧？ 其实这个上新了故宫啊，拍的都是咱们很难看到的，有的是没有开放的，有的是开放了一段时间又没有开放的地方。 对，你看这两期他展示的内容，包括我们上周五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周五播的这个畅音阁内部、其实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是啊，所以哎，大家呢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聊一聊，如果故宫全开放，您最想去哪儿看看？其实我觉得那文物医院也挺好看的，是吧？看一个， 给您看看病。 行，那我是文物啊。 文物医院啊，就是这个修复各种文物的地方。 好，那么等待着大家的互动，我们跟大家来说说目前，也许到2019年哈、电视剧行业的一些新的趋势。 现在是11月中下旬了啊，这个眼瞅着这一年又快翻篇了，电视剧行业呢也开始了年终总结，有一些消息和观点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比如说前不久，腾讯视频的总编辑也是企鹅影视的高级副总裁王娟，就发表了一个言论啊，他说2018年腾讯视频的播放量超过20亿的电视剧数量有23个，我们曾经追过的《如懿传》还有《扶摇》播放量都超过100亿，而《创造101》成为第一个播出期间微博热搜过千的综艺节目。 同时呢，用户也更加的挑剔，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叫“生死7分钟，黄金前3集”。什么意思呢？就决定这部戏啊好不好看，能不能看下去，前7分钟特别关键。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集弃剧的用户当中，有35%是看了7分钟就看不下去了， 就是再也不能忍了，这剧我坚决不看了。 是吧？所以七分钟之前你必须勾住他，你必须吸引他，好东西得放前头，节奏得要紧凑，是吧？ 还有前40%的用户在前三集就弃剧了，就是 我忍了三集了， 忍三集无需再忍了。 哦， 我也觉得以后不会有什么惊喜了，算了，不看了，别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了。 哦，其实这就是和人一样，你知道吗？看第一眼不行，哎呀， 再看一眼吧。再给个机会、 啊、我再忍一忍、 嗯、 又看了两眼三眼、啊、还是不行、啊、就拉倒吧。嗯， 但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啊，不一样哈。 对，有的人呢确实你要处一处，但有些戏吧 要处一处， 最后耽误的是你自己 处了发现也是白处啊，这跟搭档是一样的、 嗯、是一样的是吧、 嗯、 哎，但有的人呢越处越有味道 啊、哦，像酒， 哎，品味 越陈越香。 但是有些戏呢、啊，越看越糟心， 跟茶似的。 嗯，所以啊，这是一个观点。那么以后他们该怎么做呢？比如说爱奇艺，明年他们会做什么呢？做12集以下的季播剧。 我觉得这好，你别现在卫视播35集起，然后一播播了个60-70集。 嗯， 你说你追呀、啊、是不追呀、啊？ 对呀、啊。 你追到50集，你说我弃剧，还觉得哎呀，我怎么没有坚持完？然后实在是看不下去。 嗯。所以这是一个好事，对吧？你看动辄30-50集，那么多这个广告其实也比较难拉。再说了，大家都弃了，有什么意义呢？从别的国家拍的电视剧，我们也可以借鉴《神探夏洛克》，是吧？《唐顿庄园》， 嗯， 每一季也就10来集啊、哎，或者是几集。你像那《神探夏洛克》，对不对？啊，精心拍摄，你不敢公器，也不弄糊弄观众。哎，大家看了这一季，觉得下一季肯定也精彩，自然你的投资啊，你的广告啊，哎，全上来了。 而且我们今年追过的电视剧，真的，比如说它一开始设计的体量是70-80集、 嗯， 播着播着，后面那堆儿，那20来集、30来集就没了， 有可能 就是 被砍掉了。 不是有可能，确实咱们追过几个，它到后来就是没有时间给你再播了嘛。 是，再加上就是现在咱们一年拍可多电视剧了，最后上新播的就是其中一小部分。很多电视剧就拍完之后就放到仓库里了，永远见不了观众，所以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就跟咱们那个点餐似的， 嗯， 吃不了那么多你还要点，最后扔了也可惜，对吧？ 也不是点，是吃不了那么多，他还做了那么多，你知道吗？ 那打包也可以啊，对吧？ 只要是免费的是吧？啊， 嗯，是。好，我们希望明年的电视剧啊能够给大家一些惊喜。今年呢确实收视还是比较惨淡的， 可是现在大家的时间成本都是很高的， 嗯， 谁会花时间看你免费的东西呢？是吧、 嗯、是。那最近呢播的这个上新了故宫啊，应该来说收视还不错，当然这和他的宣传有关系。我看我们家小区那个什么门口啊，还有什么楼道里都贴着这个， 嗯， 啊，宣传力度很大， 就是给了物业钱了。 那物业费没给我们少啊。 其实原则上物业公司是要征询你们的意见的， 嗯， 就是我们干嘛 送个会员卡什么的，是不是？ 哦，是吗？没送你是吧？ 没有，我们都看了96秒的广告然后再看正片的。 嗯， 好，那说说最近播的这一集吧。这一集出来了一个新的嘉宾，他的名字叫王丽坤。 刚才我搭档还在说王丽坤的这个颜值啊， 嗯，我觉得素颜看起来还不错， 很秀雅，很端庄。 他不会就是拍这么一个综艺的片子，然后都给他批了吧？ 啊，不， 不会吧？成本太高了。 他原来演的戏，他也是这一款。 对。 那他两个常驻嘉宾呢，仍然是邓伦和周一围。这次换了一个工作人员，带他们来到了可以上天入地的一个所在，这就是故宫最大的戏楼，叫畅音阁。嗯、 对，听众朋友没有来过我们直播间啊？最近我们直播间。这层楼 也可以上天入地了， 也在装修，乍一看好像也弄了一个戏台一样的东西， 以后你就可以在这里吊威亚了 啊。 嗯， 哎，你说说吊威亚这个对于现在的演员来说并不陌生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原来在古代，在清朝的时候演戏，演神仙戏的时候也会有类似于威亚的装置出现。 嗯，很多去过故宫的朋友可能来到过畅音阁，这是一个3层的大戏台。那么在这座建筑当中，它其实中间是通着的， 嗯， 就有这个吊威亚的这样的结构装置。 这个节目呢，它用探秘的形式让大家去猜，跟着这三位演员猜一层，哎，这个一层的天花板上是个可以活动的一个底儿，二层有一些装置， 它三层也是如此，同时还有一个像一个小地宫一样的地下室，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啊，威亚这一段。 这就是转绳子的吧，旁边还有个那种跟狼牙棒似的 绑 弹绳子， 对，然后还可以转， 就靠这个，就靠这个，就靠它 摇这个 啊。 那还就是真是威亚 对吧，它就是威亚，只是绳不是钢丝，是当年的 咱的麻绳。 麻绳 其实当年人胆子挺大的，把这个板子拿起来以后还挺高的 那他们肯定都有雕威亚的经验，那上去的时候挺危险的。我前段时间刚刚被威亚刚弄伤，我现在两根肋骨还是裂的呢。 啊， 对，就是有一个动作的时候稍微较了一下劲 哦，撑了。 所以当时可想而知，当年的时候它也是里边是有带子要缠上 啊， 然后这个绳子然后再顺下去。 这种戏也就是西游记啊什么 一般就是 神仙 戏，只有神仙戏的时候会应用到二层和三层， 二楼三楼是玩特技的。 刚才听到的呢是上新了故宫的一个片段啊，大家如果没看的话，我们俩为大家介绍一下吧。它在这个二层三层啊，有一些就类似于那个原来打井啊，不有一个那轱辘嘛，有那样的装置， 轱辘 啊，轱辘啊，但是做成了用邓伦的话说像狼牙棒似的，就很多凸起，它用来缠那个麻绳子的。 嗯， 那么它就是可以有人在转它，把演员啊吊上去。放下来， 或者是从上面降下来， 哎， 就神仙下凡的意思嘛， 哎，有这个作用。 你想想过去的清宫生活啊，虽然这个富可敌国，但是那时候也没有网络，也不能看电视，所以皇上皇宫里的主要娱乐就是看戏啊，比如说随时叫俩小太监进来演一段，或者说逢年过节的时候，这个演戏的规模就比较大了。 嗯， 过去元旦、立春、上元、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啊，皇上都会这个 有晚会， 有晚会就是综艺晚会，主要是看戏。这个元旦指的是春节，过去清宫三大节指的是元旦，也就是春节，还有就是万寿节，皇上的生日，还有一个就是冬至。过去讲究冬至大如年，这些逢年过节的时候，宫里必有戏。 嗯，听众朋友，如果故宫全开放。且不要门票的话，您愿意去哪儿？ 这理论上都够呛能成立，我跟你说，你要门票。 刚才说的理论嘛， 要门票， 梦想吧， 要门票， 啊，做梦， 嗯， 啊，您会梦见哪？说实话，上次我看 你会梦见哪， 我就梦到去倦勤斋了。我跟你讲过 啊， 在节目里告诉过大家， 你去了进倦勤斋哈？ 对啊，我在梦里去的嘛，没要钱。 哦， 对， 挺好的。 哎。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说说。我估计有很多人，你看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风奇，他说，我最想到没有开放的放珍宝的那些仓库里转转。 放珍宝的仓库， 就是珍宝馆现在开放吗？ 开放啊。 对，但是它绝对不是那么一点点珍宝，还有好多没有看到的珍宝。 对啊，故宫其实展出的这个藏品只占它整个 展品的一点点。 是 要我就去储秀宫看看。 储秀宫你又没人， 怎么没人呢？ 工作人员。 储秀宫是原来慈禧这个待的地儿。 不是，你去看看宫还是看看 储秀宫看看去啊， 看看建筑， 看看建筑，找找这个过去，这个不是过去啊，有一本书叫《宫女谈往路》啊，主要讲慈禧晚年的事儿。她身边一个丫鬟叫蓉儿，她的口述历史，她就讲储秀宫里，当时慈禧啊，她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吃喝拉撒这些小细节。 哎，你说的这个啊，在上新了故宫也有一段啊，就是由周一围演啊，不是周一围，是某一个年轻的这个京剧演员，也当时呢光绪。还有一位演员呢演当时的慈禧，他们俩有一段对话，哎，就是根据你所说的其中的这么一个回忆录啊，然后复原出来的。 那慈禧演的真不错，你觉得呢？ 挺好，长得也挺像的， 就是那个怎么说就那持重稳当劲儿。 西贝说了，说故宫下面有地宫吗？我特想去看看。有地宫？ 有地宫。 你看那个前两天播的那个，它有藏冰的那个冰窖 啊，冰窖现在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餐厅 啊， 而且过去在大殿底下，因为清是继承了明代的宫殿嘛，那明 这个皇上啊，就曾经在这底下其实关过一些犯过罪的人，到了清代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封上了，大家现在其实还可以看到。 嗯，好，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去新者库看看。 这和你一样，去新者库看看，做个杂役什么的是吧？ 你是打算在那干活吗？这位朋友说，盛伟说，如果故宫全开放且不要门票的话，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啊？ 我最想去兵器馆啊，看看古代使锤的大将使用的锤到底有多大。 兵器馆， 按道理，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咱们 故宫的兵器馆 确实是不能带刀枪叉戟啥的，是吧？那故宫里面藏着不少， 也许有这样的展馆吧，我还真不知道。 啊、嗯，就是原来的那些兵器放哪了？ 你是说护卫的那些兵器吗？ 也许啊。因为这个上新的故宫还有好多集呢， 嗯， 会不会每一集都拍一两个咱们没有去过的地方？ 我觉得他是按着这个路子来的， 是吧？按这路子来的。好，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畅音阁里面的那个地下室吧。这个我真是没想到，地下室你做还能理解，但是没想到地下室里面还有几口井。 它主要是为了这个共鸣的考虑， 拢音的考虑。 对，就是让演员在戏台上唱的声音更加的清亮，更加的好听。嗯、然后它底下就设计了这么几口井，而且这几口井的这个配置还不大一样。 嗯，来听一下。 是不是发现了很神秘的地方？ 是的， 真的是。 我们研究了半天，不知道是什么。 这中间的那口井到底是干嘛用的？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演这个神仙戏的时候，它不是有演海上这些吗？还有一些戏里面会有一些喷水的，它就全部靠这眼井。 真的是音乐喷泉 。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它旁边还有四口 对 不一样的井？ 是是。哟，这还有板呢，这下边还有东西呢。 哎呦，这也是水。 这是干啥的？ 它以前是没有的，它是四口旱井。四口旱井，它是用来聚阴，聚阴， 聚阴。 人在上面唱戏的时候，为了能够让整个空间全部能听到它的这个声音，那么起下四口旱井，可以把这个音量来聚集。 当演员站在这个戏台上，他的嗓音就会比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更加嘹亮，更加悦耳。这是只有在紫禁城的畅音阁里才能够获得的神奇效果。 这畅音阁是乾隆41年，也就是1776年建的，三层啊，总共呢是20.71米高。这每一层真是别有洞天，同时还有这个地下室，地下室里面有一口水井，四口旱井。你看当年为了让皇上看个戏，多不容易。而且当年的这种设计师也真的是，这种设计思路啊也很现代。你不觉得吗？就这种场景我们在很多演唱会当中是看到过的，比方说告别演唱会啊，再见再见，下去了是吧？ 嗯， 下去了，哗又上来 了，可升降的 啊 对。所以你看古人的这种设计思路还是挺超前的，从那个时代来看的话。 当然了，就是皇家的吃穿用度，包括他就是说看戏的要求，文化生活的要求，那所有全国最好的工匠都到这儿来啊，不计成本，不计人力物力， 嗯， 然后给他打造这样一个很经典的戏台。其实紫禁城里有很多戏台，那么畅音阁是规模最大的一个，那逢很重要的节日，这里就会非常非常的热闹。 是，你看我们现在四点有戏，老说电视剧什么的，你说当年皇上要看的戏，那要是演得不好，那后果很严重，是吧？ 当然了，就是 你让皇上看7分钟，还没看出个门道来，啊，皇上看了看戏看了一出，还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所以对艺人对自己要求非常高嘛，就是吧？这关乎自己身家性命的事儿。 是在当年啊，你说这个皇上喜欢看戏，自然会带动这些文化的发展。徽班进京啊、就发生在乾隆时期。 嗯嗯。这是乾隆55年，也就是1790年，为了给乾隆爷祝寿，从扬州征调了以著名戏曲艺人高朗廷为台柱的三庆徽班入京了。自此呢，就拉开了京剧在北京，徽班进京之后就在这里落地生根了。 嗯，所以说，因为皇上爱看戏，那么也带动了 京戏的发展。 对， 此外呢，这个戏里面呢，就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上新的故宫啊，这个节目里面哈，也有跟戏有关的一些文物的展示，比如说下半段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一个男士蟒袍戏服，蟒袍啊，因为袍上绣了蟒纹，所以叫蟒袍。 嗯，就是它还不是皇上的龙袍，它是戏台上演员演皇上穿的这个戏服。那即便是这样一件衣服啊，我们今天去看它，因为是缂丝工艺制造的，它那个线啊，含金量大概在98%左右。如果今天我们去复制这样一件衣服的话，但是它非常的宽大，大概要花60万块钱，这还不包括说这个工艺，这门工艺它已经非常的会它的人非常非常少了，所以极其的珍贵。 嗯，所以这位朋友他说，他叫袁管，他说如果让我去参观故宫且不花钱的话呢，我特别想去看看他那些衣服都收藏在哪儿，一览为尽 啊、哦！我想试一试穿上龙袍， 那可以买一件文创产品。 哎，这期还真有文创产品，而且是件衣服， 是一套衣服。 就是前面绣着一个鹤，后边背面绣着一个蝙蝠。 对，他的那个创意就来自于我们今天说畅音阁上面的这个天花，就天花板上的那个 蝙蝠。 哎，蝙蝠，福和鹤嘛，蝙蝠和仙鹤都是吉祥的象征。 但是我始终认为他这个节目虽然叫上新了故宫，但是呢这个文创产品出现的时间吧也就那么几分钟，而且也不说他到底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反正过程稍微简单，不如叫探秘吧故宫。 探秘吧故宫， 奔跑吧兄弟，探秘吧故宫。 您再把墙给人撞塌了。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来说说缂丝蟒袍，稍后见。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你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您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 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见店。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说啊，咱可是这49城这么转悠，那还有完吗？ 装修那容易呢？ 跟你说找全包圆就齐活了，大牌建材、进口项目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包圆，功能沙发、纳米净水也包圆，多省心啊！ 那才999一平米，便宜能有好货吗？ 老全。家就跟那儿装的，倍儿棒！ 400-606-8866是这个电话吗？要不下一站去全包圆？ 哼，早去就没下一站了，油都加2箱了，真是的。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堵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150023。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嗝嗝热 寒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柳一定和小二，豆汁必饱酒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在长安街东向西方向建国门至天安门目前行驶还是略行缓慢。另外在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向，东三环的双井桥到燕沙桥的南北双向路还车多流量大。另外在东四环的四惠桥区南向北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以及在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说上新了故宫，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看啊？看完之后呢，有没有又想去故宫转一转的这种冲动？ 上新了故宫呢，算是一档文博类的真人秀综艺节目，在形式上也有了一些创新。比如说我们追的这两集里都插入了表演的片段，第一集呢是周一围啊演了这个乾隆皇帝，是吧，他面对内心的那个自我，两个人进行了对话。那么在第二集，也就是上周五播出的这一集当中，光绪皇帝在慈禧寿辰的时候为他演出了一出黄鹤楼，还有一段呢是溥仪和婉容一起在听昆曲游园惊梦的片段。婉容呢是王丽坤演的，这个两个皇上呢还是周一围演的。其实我有时候看这个两个常驻嘉宾啊，一个是周一围，还有就是 邓伦， 我反倒觉得邓伦更像清朝的皇帝，那小窄脸儿。然后，周一围呢，就是他太英武、太阳刚了，他更像一个御前侍卫。 不是，你觉得邓伦像谁？哪个皇帝？光绪啊？ 你看那个， 乾隆啊， 你看那皇帝那个像，所有他们的画像，都挺像。 哦，你说长相 我说长相外在形象。 哦，我看邓伦有时候看着看我有点出戏。 为什么？ 因为邓伦说着说着那个东北话就出来了。他是东北人吗？ 其实这和这个清朝也算一脉相承啊， 对吧？ 对啊，人家是后入关的吗？ 你说的也对，是吧？ 对啊，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畅音阁，他说这跟那个琅琊榜似的。 我觉得感觉挺有喜感的， 同根同源啊。 周一围确实，我觉得他表演痕迹比较重，所以你觉得他像侍卫吗？是吧？ 就是他那个长相，他那个身高，那个身量啊，就是过于俊朗。其实皇上没这么俊，没这么英武。 但我想节目组请他们几个人来啊，也是想照顾不同的观众，是吧？有人喜欢邓伦这种清新版的，有人也喜欢周一围这种 阳刚版的， 阳刚版的哈。当然每次呢都请来一个新的嘉宾，而且是女嘉宾，那也 颜值也很高 啊，不同的观众。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克斯蟒袍吧，他们还去了一趟这个故宫的文物医院，是吧？什么叫做一寸克丝一寸金呢？ 就说明这个工艺非常的珍贵，做出来的衣服也很金贵，一寸克丝一寸金。咱们以前看过一个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其实这一个段落的那个女的工作人员在那部纪录片中就出现过，然后说到克丝工艺怎样难以为继，非常的复杂，年轻人不爱学。 是修一件衣服花一年的时间，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是不是发现了很神秘？ 我们刚做完初步的除尘，然后细致除尘，就像他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就用棉签这样一点点给它清除掉的。 如果这样一点点粘，得粘一年吧。 这一件袍蟒服基本上要修复的时间就是一年。 我的天啊！ 那如果说那个布已经拼不到一块去了，那个地方怎么办？ 我们就要用修复材料给它进行补配。这是捻金线，它的含金量是98%。像特龙的这些部分，包括这个金色的这个描边，这些都是用捻金线做成的。 成本会有多少？ 如果刻这么一件，也得60万以上。因为克丝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工艺。 小星星说，邓伦是石家庄的，不是东北的。 你犯错了，把我也带沟里去了。你怎么就知道人是东北的？就是一狼牙棒就是东北的。 但是我觉得邓伦他其实整个的感觉还是比较的 松弛的 自然。我看起来更舒服一些。 对， 就是其实他们应该是知道台本的。就是你看有一些设计吧，它从拍摄的角度来说不能这老去某个地方来拍，对吧？它肯定是在一个场景里面把这些戏都拍完，然后呢再去下一个场景把那个戏都拍完，然后再剪吧在一起。 而且你说他们几个啊去探秘，他们都是明星，他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偶像包袱的。就这事儿我完全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就是展露自我，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什么意思？就是他可能他也不能让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很白的出现在观众面前， 也不能说自己就是一专家。 这里头有一段邓伦，就是因为他们去了这个 畅音阁， 不是，他们去了这个文物医院嘛，那每一个房间都是不同的，比如说这个是修漆器的，这个是克丝工艺的，那他很喜欢这个大漆的作品，就是漆器的，他就说了不少关于漆器，就怎么往上上漆，然后又待多长时间再上第二层，要上好多层，他就他的这个知识结构，然后他说了这事儿。 这一段我听起来很自然， 就是知道他确实是做了功课了，他知道。 对，就漆器是你涂一层啊，要晾个24小时，他原话啊，因为我也采访过做漆器的这个工匠，然后再涂一层，一层一层的涂啊，这个确实非常耗费工时。他说起来呢，就感觉哎呀，这事儿我知道啊，这个油然的这个由衷的说，但是有了周一围的那种评判吧。 周一围稍微端着点儿， 就是有一种感觉，教授在这儿跟你们说说中国历史啊，文化多么厚重啊，当年的皇帝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看戏啊，就这种感觉了。 就是因为你一部作品出来，你要面对不同层次的观众，那他可能要照顾到高高低低，就是有对故宫其实很了解的，就是看这仨人走，然后看他们说话、探秘什么的，人觉得哎呦这都可笑，因为他知道那三层，他知道底下那井就是扩音用的，但是对于不了解故宫的人或者是很年轻的观众来说，他确实起到了一个哎我把你拉进来啊，然后关注度也高，你来看看其实我们这600年的宫殿里头有这么多秘密。 他们三个人是不同的分工的， 不同的分工， 角色不一样啊， 看看您喜欢谁。上半段我们说到了这个第二集里面有几出戏是吧，一个呢是光绪皇帝在慈禧寿辰的时候为他演的一出《黄鹤楼》，还有就是《游园惊梦》。 嗯， 这两出戏啊其实也有点意思，我们先来听一下，听一下《黄鹤楼》。 这出戏画《黄鹤楼》里边赵云的角色就是光绪帝扮演，赵云呢是一个孤胆英雄，其实这很像光绪帝的一个写照，尤其他喜欢演武生，那么他又喜欢演的这个角色，我觉得和他的内心是有一个呼应的， 跟现实截然相反的美好的希望。 希望 那个时候整个清朝处于颓势，光绪皇帝很年轻又有想法，他相信孤胆英雄能够力挽狂澜，但是慈禧太后不放权，不让他亲政，光绪皇帝也许就是想用给慈禧演赵云这样的方式，借戏中人之口来表达自己对于亲政的渴望。 亲爸爸，寿辰将到，今儿想着伺候您一出戏。 哟，皇帝连大靠都扎上了，看今天这扮相可是要演赵云呢。 是，趁着您高兴，我带着李安达他们演一出《黄鹤楼》，也好给您助助兴。 也好，上一次听《黄鹤楼》的时候呀，还是在圆明园的清音阁，现如今呢，连园子都毁了。皇帝身边确实需要几个常山赵子龙了。 亲爸爸莫要担心，齐家治国皆以修身为本，我还年轻，与其寄望于他人，不如自己投入心力啊。 武生戏不容易，皇帝千万要小心。 知国亮啊，你害死我君臣也。乐比孤芒把眼那阴，黄鹤楼上雨在心，周郎苦苦害孤门命，四弟呀，快向梁侧救国神。 主公， 奴才不敢。 这是唱戏，你这么搅和还怎么唱啊？ 皇帝呀，这有些戏呀，单单自己投入心里是唱不下去的。皇帝现在还年轻，但这个理儿迟早是要明白了。 看完这一段，大家都特别喜欢慈禧的扮演者陶玲，觉得演得特别好，又不是很重啊，淡淡的那种感觉，也不夸张，也不责备他，看似语重心长，但是呢三言两语就把光绪的嘴给堵上了。 慈禧这个女人这 不简单的 你想想，在那样一个政治环境当中啊，男性唱主要角色的政治环境当中，她能几十年都说了算，那哪能是一般人啊。她和光绪皇帝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的微妙。 嗯，在这个戏里面也好，在现实当中也好，光绪叫慈禧亲爸爸。 嗯， 在这跟大家说说为什么叫亲爸爸。慈禧的亲儿子是同治皇帝，那同治呢6岁继位，后来呢就是13岁就只做了13年的皇帝就驾崩了，才19岁，而且也没有孩子。那这个时候大清皇位由谁来继承呢？于是呢就选了醇亲王的儿子，也就是光绪。当时光绪才4岁。 对，就慈禧想继续垂帘听政，那他又就是决定立一个少年皇帝吧。于是呢就在醇亲王的就在皇室家族选嘛，选中了这个醇亲王的儿子，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光绪皇帝。当时呢仅仅4岁。那么这个光绪和慈禧的关系，其实光绪的妈妈是慈禧的妹妹。 嗯 啊，然后呢这个慈禧的老公又是光绪的 爸爸的 哥哥，就等于说他既是他的外甥又是他的侄子。 很乱。 所以说是就是 爸妈爸爸那也是亲戚，妈妈这也是亲戚。 所以就是说就是把你叫来当皇帝，其实是非常正统的，非常合适的。 对，因为慈禧的亲儿子同治啊和光绪呢是堂兄弟。同治死了之后呢，由堂兄继位，符合礼法。那么加上呢，他在这两朝都实行垂帘听政，实际上是处于在一个太上皇的这个地位。他喜欢光绪呢用男性的称呼来叫他爸爸，在前面呢再加个亲字，那就是更显得他和光绪帝关系好呗，对吧？又有他的这种权威感在里面呗。 而且过去满族就是女孩是很家里很有地位的，姑奶奶吗？然后比如说家里的管她叫姑姑，有的时候就会叫姑爸爸。 是。那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游园惊梦吧。刚才米夏也说了，丽坤演的婉容，觉得演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而且那个扮相啊，整个那个感觉啊，挺对的。 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一个节目，有可能以后再有这样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估计有人会考虑。 就是比现实中的婉容稍微瘦了一号，她要再丰腴一点就更像。 她比现实生活中的婉容好看，实话实说。 其实婉容也挺好看，你看过婉容修复的那个图吗？也很好看。 我以为看过婉容 P 过的图吗？ 确实给她重新 P 了一下啊，就是那时候照相技术不行，也没有啥秀秀，所以照的不好看啊。 听一下啊，听一下《游园惊梦》。 我所知道的是，在这座紫禁城里唱的最多的就是《游园惊梦》了。 也会做梦的人， 是梦就会醒。 在戏里就不一样了，这游园惊梦都唱了300年了，这梦兴许能继续做下去。皇上， 贤儿心也只有你还会再叫我一声皇上。 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皇上，在哪里都是皇上。 所以我特别想看丽坤版的婉容出现在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 寂寞深宫啊，皇上也需要一个懂他爱他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婉容祖籍是内蒙古的莫力达瓦旗啊，他是达族。 那你说后面的几集上新了故宫，会不会再还原一下当年秀女这个选秀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呢？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是吧？他们怎么选上的？其实按照 是什么衡量标准啊？ 能查到的这个档案记录啊，乾隆一天能看2000多名宫女，一天啊， 一天看2000多 啊， 选出几个呀？ 不知道啊。所以以后可能再播出上新的故宫，会为大家来还原这样的一个环节。 对他怎么看啊？颜值啊，身高啊，籍贯啊， 这让我想到了《如懿传》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环节， 是给你个如懿啊。还是给你个别的呀。 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四点有戏，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